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5集。那熬个夜。一，国庆假期结束前，苏浩安作为发起人举办了一个高中同学聚会，受邀名单上基本都是他们高三时的同班同学。温以凡早在高二时转学，并不在其中，不过苏浩安也把他一块叫上了。桑延和钟思乔也都有问他要不要一块去，温以凡答应得快，但工作忙起来，到聚会当天又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那天恰好是他的轮休日，他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听到了桑延起身换衣服的动静，过了几分钟，桑延喊他：我上轿，起床。温以凡敷衍地应了一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桑延瞥他一眼：再不起来该迟到了。温以凡这才把被子扯下，半睁着眼迟钝地思考着。没过多久他反应过来，语气带了几分被打扰的不悦： 我今天休息啊。 聚会。桑延言简意赅。温以凡也似是终于想起来了，扫了眼时间，而后坐起来。他没再拖拉，到厕所里洗漱。温以凡出来后，就见桑延已经收拾好自己，此时正坐在主卧内的沙发上玩手机。他随便翻了套衣服，边换边跟他说话： 我能不能不去了？ 啊，怎么？桑延抬眼，温以凡说： 困。 桑延把手机搁到一旁，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： 那么能睡啊，整得跟我虐待你了似的。 温以凡走过去趴到他身上，衣服半卷起，手往后系着内衣带。他神色仍然困倦，听到这话时赞同地点头： 你不让我睡觉，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什么叫我不让你睡觉？那叫你主动邀请我熬夜，懂？ 桑延扬着眉，伸手把他的衣服往下拉。沉默几秒，桑延盯着他的眼，指尖顺着他的后背向上滑，语气骚包又欠： 还出不出门啊？再不下去怎么记得，老子就怎么帮你解。 哦，我还没记上。 温以凡也看他，哦了一声，几秒后背过身。他打了个哈欠： 也帮我记一下。 把衣服换好，温以凡坐到梳妆台前开始化妆，桑延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，漫不经心地瞧着他。 你这起床气什么时候能改改？ 啊？ 温以凡回头： 睡不够时就翻脸不认人，我喊你起床的时候都不敢多吱几声。 桑延神色居高临下，轻啧了一声，说话像是在谴责： 那你就 别喊我起床。温以凡想了想，也没有觉得桑延不敢。这么一折腾，温以凡也清醒了不少。他决定跟桑延讲点道理，声音重回平时那般的温和： 而且你不光有起床气，平时脾气也不好。 桑延眉心微跳，温以凡画着眼影继续说： 所以咱们互相迁就行吗？ 桑延扯了一下唇角，想着他每次喊自己起床时那肆无忌惮的模样，觉得这姑娘最近脸皮厚了不少。他偏头也没有跟他计较： 行。 聚会的地点在市区一家酒楼，两人进了电梯，温以凡按了三楼。他百无聊赖地看向桑岩，他似乎也困，眼皮半耷拉着，唇线平直，总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金贵感。注意到温以凡的视线，桑岩也看了过来。 怎么？ 你长得还挺好看。温以凡弯唇随口说。 哦，倒有摄像头呢，回家再说。 一出生，桑岩就像是被人从神坛拉进了动物世界里，意有所指道。这又说的是什么话？这又说的什么话？温以凡就没有见过这种人。他面上平静，镇定自若道： 那你胆子还挺小。 不等桑岩再说话，电梯已经到三楼了。温以凡牵着他往外走，顺势将话题扯开。 苏浩安说是在哪个包厢来着？ 胆大点儿。 桑岩语调闲散，意味深长地说道。下一刻，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，桑岩突然抵住他的后腰，让他往他的方向靠。而后他低下头，咬着他的下唇，舌尖往里伸，舔舐着他。全程大约三秒的时间，温以凡的身体僵在原地，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。桑岩退开来，舔掉唇角沾上的口红刺，眉眼傲慢，又带了一点调情的意味。 温双江，我长这么大，就没谁挑衅我能赢。既然想要，我当然能给你，怎么样？还来不来？ 桑岩抬手，用指腹轻蹭了一下他的唇，语气又拽又牛。温以凡是真被桑岩的无耻惊到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温以凡终于开始自我反省，觉得自己得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有什么说什么。他这会儿才意识到，桑岩不是不敢，而是为了给他一点面子，以前都装作不敢。两人进包厢的时候，里头已经坐满了人，左右分别有两张大圆桌，钟思乔旁边的两个位置还空着，似乎是给他俩留的位置。打了声招呼后，温以凡往四周看了看，发现在场大半的人他都认识，有一些前不久在校庆上见过，但大部分人他已经叫不出名字了。一群人边吃着饭边聊天，饭后也没有急着走，直接在包厢里玩起了游戏。人多，苏浩安便建议玩狼人杀，分为两桌。这游戏温以凡和桑岩都算擅长，但擅长的方式不同。一个是因为情绪全程没有多大起伏，总是平平和和的，让人看不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。另一个则是太能扯，懒懒地分析出一大堆对场上局势的看法，还能让人觉得他说的极为有道理，整局游戏把其他人带跑。到后来，温以凡和桑岩就像是被孤立了一样，其他人一开始就把他俩投了出去，导致他们被惩罚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惩罚仍旧是真心话大冒险。新一轮结束，平民胜利，温以凡和桑岩的身份牌都是狼人，两人都得被惩罚。温以凡抽到大冒险，桑岩抽到真心话。向朗看着桑岩，随意地问了句： 你的初恋是谁啊？ 其余人都觉得他这问题像废话似的，发出扫兴的一声叹息。桑岩下巴稍扬着，偏头看向温以凡，直截了当道： 温以凡。 另一侧酒量差得不得了的苏浩安站了起来，整张脸喝得通红，看热闹不嫌事大地说： 温以凡，你给你初恋打个电话呗。 桌上安静下来， 瞬间明白了刚刚向朗问那问题的原因，明显是串通好给桑岩来个不痛快。桑岩抬眼看向苏浩安，唇线渐渐拉直。 有意思吗？ 温以凡在一旁看着他装模作样，沉默了两秒，也配合着说道： 但我的初恋最近订婚了，这么晚打电话，我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见桑岩这模样，喝上头的苏浩安也有点儿。 行吧，那就不打了，你形容一下吧。 行。 温以凡看向桑岩，盯着他的五官，慢吞吞地顺着描述。 黑短发，浓眉，眼睛也很黑，那双眼，高鼻梁，薄唇。 苏浩安饶有兴致地听着。温以凡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 笑起来，右唇边上有个梨窝。 在场其他人顿时清楚他说的是谁，在看着桑岩这悠哉的模样，更是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但苏浩安压根没往桑岩那处想，只觉得巧合的要命。 可以啊，一大老爷们还有梨窝这么娘炮的东西，除了桑岩这狗，我就没有见过谁有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